心机，想送你这惊喜。白玫瑰代替了我爱意，似花般香气，盼你也会了解这意味，这晚你会跟回望你像迷样大笑，说你已知了，然后你话无限爱意，远远为我飘。想不到给你只一分情，竟收到千份爱，只好将所有的未来会这是你的口爱。白玫瑰望见一千支剪起艳美，你说你已老早准备给我这个惊喜。白玫瑰像你说爱我爱我千番般美，我眼里渗满开心眼泪，手臂已抱紧你。回望你像迷样大笑，你在抱紧了，然后你话如没有我，情意没法消。想不到给你只一分情，竟收到千份爱，只好将所有的未来会这是你的厚爱。回望你像迷样大笑，说你已知了，然后你话无限爱意，远远为我飘。想不到给你只一分情，竟收到千份爱，只好将所有的未来会这是你的好爱。